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刘志兰的故事。在刘志兰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潍坊母亲河的活动中，为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为建设宜人宜居的山水生态文化之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做公益的这些年，刘志兰也曾迷茫过，为此年过六旬的他专程来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参加公益研修班的学习，了解其他城市、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公益的。这些年刘志兰做公益的脚步一刻不停歇，如今作为好人中国公益项目的负责人，他又有了更多的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刘志兰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刘志兰大姐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从事保护母亲河啊环保志愿活动的这样的故事，同时呢也介绍了啊就是他们的一些经验啊。刘大姐现在呢属于常住在北京了，您是退休以后跟孩子们在一块团聚了呢，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工作方面的需要啊，您就在北京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了？ 就是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在北京工作，那我就来了北京。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学习。 清华大学的讲座呀，还是说那个正式的课程啊？ 去年呢，就是不是我们国家颁布慈善法吗？颁布慈善法，我呢就是参加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的一个学习。当时的时候是作为就是全国的公益领袖，来参加的学习。 这是一个高级学习班。 但是呢，我呢是也是这样想，因为我来到北京吧，我要在北京呢，就是这个教育，是在地方上他得不到的， 也是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对，我要看看就是我做公益活动这么多年来，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所以说呢，我就参加这个学习，我就知道我的起点是在什么地方。 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吗？我记着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您也介绍过啊，最初开始搞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就是因为您那个时候临近退休啊，就开始到潍坊的咱们这个老年大学去提高自己的修养啊，去进修，然后听到了那个关于环保的这个报告啊，然后产生了这种参与环保公益活动的这样的想法。那这些年您是不是一直没停下过各种各样的学习？ 我就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一定想办法参加的。 那您现在常住北京了，那咱那边保护母亲河的活动，那您还会参与吗？ 参与的。2017年的6月份我又回潍坊。因为当时的那个报告是地球变暖将给世界人民带来生活上的灾难。我就把这个题目作为这次活动的 一个 活动来做。当时呢就是潍坊市呢有个制度。 也正好吧，就是中间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对这个大型活动啊要求的很严。 嗯， 好多人都知道吧，50人以上的活动要报备的，就是、 对对对， 哎，都要报备。 咱们的公益活动实际上每次都超过50人。 对，是、原来我们的活动也都是70-80人，100多人。现在我做一个公益活动、都300-400人 了，这规模比较大了。 对，报备了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寻思把人控制到150人左右。 嗯， 结果呢就是到了380多人， 号召力太强了。 对，就是哎，说不也不是我吧，号召力太强，是人民呢这种思想觉悟啊， 就是都想参与， 哎，都想参与进来。就是当时说实在的，我看那种情况我觉得也挺感动的，还有爷爷奶奶， 嗯， 爸爸妈妈，也有的人都去参加。 你看看， 因为那个他要那个儿童嘛，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家里的就是也是他们家里的大事儿，就都跟上了，就是哎，都跟上了。 嗯，总而言之吧，内心非常的感动，这也说明这么多年的宣传呀，这么多年你们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的这种表现呀，也得到了这个全市的人民的这种认可。 对， 哎， 还有园林管理处，还有潍坊市政府，那个广场管理处。 哎，所以说这个2017年的这次活动成了这个潍坊市的全市的一项大的活动了。 对对， 嗯， 因为在那个阶段所有的活动都停止、 哎， 就批了我们这一块。 围绕着这个中心，大家这个建设这个城市，把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对， 那当然这是现在的一种状况啊。那最开始的时候，你们开始在那个河边捡垃圾的时候，周围也会有人看到，也会有一些反应吧？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那时候的时候啊，他们都觉得，你看看老年人，搞公益活动，就和看热闹似的，过来看看我们，就是、 就是看热闹。 哎，对， 也有说风凉话的吧？哎，那么大岁数，您别掉下去。 是是 是吧？ 是， 因为您别看小看这捡垃圾这事儿哈。 是， 说这个捡垃圾能有什么危险呀？那要是河边上是吧？你要去够那个垃圾的时候，那说不定也有滑呀，或者什么样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哎，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甚至可能还会被人说成，哎，你说这不是，这是老头老太太啊， 吃饱了没事儿， 哎，这不闲的吗？啊，万一你说要掉到河里，这给儿女惹多大麻烦呀？ 是是是， 哎、肯定有这样说， 人家还笑话我们呢。 哎，说你这在家你休息休息好不好？是吧？ 是， 有功夫您睡会儿觉好不好？ 是是、哎，一点不错。 所以说呀，这么多年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这个政府的支持， 是 通过宣传，把这个意识可以说灌输到了千家万户， 对对， 灌输到了每一位市民的 人民的意识当中， 哎，有了这种环保意识。 对， 当然您说全球变暖这事儿哈，它距离咱们说远呢它就远， 啊， 说近呢它就近，这个东西有时候你琢磨起来，个人的力量反正你也控制不住它，但是说你要不做点什么呢，你又觉得在这个保护环境的这方面呢它又没有尽力，哎，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能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 对对。 哎，咱们不期待说我一下拯救地球什么的。 是是是。 哎，但是我 能做点，咱毕竟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对，做点力所能及的，哎，啊。 对。咱只能呼吁社会。 没错。 哎，让社会来影响。 当然了，被群众认可呢也是逐渐的一个过程。 哎， 做着做着，了解你们认可你们的人就开始多了。我听说有一些很感人的事儿啊。说有一次啊下着大雨，你们去做公益活动，那有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师傅的话让您呢感到特别感动啊，说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那样的。 哎，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我就是从我家就是下着雨呢到我活动的那个地方， 哦， 很远吧。 嗯， 可能在北京感觉哎呀十里路不算什么， 哎， 但是我毕竟是我们那个小城市， 嗯， 哎，12-13里路，我们说的话就很远，嗯，感觉 5-6公里吧。 对对对，哎，就是我在坐车的时候，就有那么段时间吧。 您打了个车，就是？ 哎，我打了个出租车， 出租车， 打了个出租车呢，我就和那个 师傅聊起来了，就是哎， 这师傅得问呢，因为下这么大雨，您这么大岁数打车干嘛去啊？ 哎，是是是，说我就说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 哦， 今天呢我们在一起要商议商议。 哎呦，这都下雨了，你还搞什么活动啊？ 嗯，但是呢，我和他说呢，就是说起来，我说你知道保护母亲河吗？ 哦， 那个司机师傅说，他说我知道， 我听说过。 哎，对， 嗯， 他说我听说过，就是我说我就是保护母亲河组委会的主任。 哎呦， 哎呀，他就觉着。我这个年龄哈，哎，还算是你组织的，我是，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我说他这么我听着有两三年了，一直是你嘛， 嗯， 我说从这个那个什么到发起，一直到落地为潍坊市的那个志愿者项目到现在， 嗯， 一直是我。他就是哎呀，大姨， 嗯， 你说哎，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哎，很了不起，就是，就在我那个，快，因为他继承嘛，就是啊， 嗯嗯嗯， 继承就是好似是12块钱嘛， 哎， 12块钱是13块钱了，忘了，就是， 哎，快到地方了， 哎，他不他怎么的也不要，就是 不收钱， 哎，他不收钱，就是， 嗯嗯， 他不收钱，我说不行，我说你挺辛苦的， 嗯， 哎，我你不能这样，就是他就说我临走的时候就给他扔了座上了，就是， 所以说他也是通过那个什么报纸啊、 嗯、 电台啊、电视台啊这样的宣传，实际上默默的关注着您。 是是， 哎，这个他不是说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就不关注他。 是， 哎，其实这就是一个群众的代表了。 对对， 哎，可以说是在这个关注当中也影响了很多的人。 是， 啊，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刘志兰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潍坊母亲河的活动中，为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为建设宜人宜居的山水生态文化之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做公益的这些年，刘志兰也曾迷茫过，为此年过六旬的他专程来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参加公益研修班的学习，了解其他城市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公益的。这些年刘志兰做公益的脚步一刻不停歇，如今作为好人中国公益项目的负责人，他又有了更多的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刘志兰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咱们前面一直介绍的都是保护母亲河的这个公益活动啊， 嗯， 刘大姐也不是说只做了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啊，还有一个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也是咱们的这个活动内容，也是咱们的一个主题吧。 对对对， 嗯， 这个活动呢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 嗯， 世博会呢，我和我那个先生呢到上海去看世博会， 嗯， 当我下了车以后，走到那个杨浦区的时候，那上面一个大字标语，上面写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嗯嗯， 我就觉着能在这个世界性的这样大型活动当中啊， 嗯， 这个提法肯定，我就觉着它不是说是就是你平平幸福生活就行了。 哎， 是不是？它肯定是一个国家战略。 嗯嗯。 哎，我是这样想的。回来呢，我就觉着，我又想想我周围那些事儿， 哦， 啊，想我周围那些事儿，因为我呢也是在一个大学里居住 啊。 哎，大学里居住呢，我就发觉呢，就是我们周围的那年轻的老师啊，他的那个父母啊，来给他看看孩子， 嗯， 就怎么又回到农村去了呢？ 就是在这儿待不习惯，哎，融不进去。 对，嗯，他儿媳妇和他儿子啊，千方百计的把他留下来。 嗯， 他什么他也不住，就是 哎， 哎，他就说，哎呀，还是我那个村里好， 老家那儿好。 对，就是你看出来亲戚，七大婶子八大姨的哈， 嗯， 哎，就是都拉呱拉什么的，就觉着就是还是那个乡土亲，哎，他对这个城市生活他 不适应， 哎，他不适应，哎，他就是 感觉呢就是没法待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也理解啊，这些老人他们可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除了给儿女看看孩子做做饭之外，他觉得没有和别人交流啊，就 是 周围的邻居街坊吧，他聊不到一块儿。 是是是。 哎，你想跟人家说点什么事儿吧，人家可能哎听不明白啊。他们谈论的那些事儿呢，这些从农村来的老人他又接受不了，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是。 哎，他有老是有一种隔阂感。 对对对。 哎，其实这种隔阂感就让人在这一个地方待着吧，他没有那种融入这种状态。 是是是。 所以最后还是回去吧。 对，我觉得这个那个就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肯定是国家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来提出来的。 就是让这些人也能够觉得这个城市生活特别美好。 对，这绝对不是对我们来说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提出来的。 对对对对。 是外来的要融入到这个城市里的人提出来的。 也是有这个要求的。 对对，所以说呢我回去以后吧就是把这个又做了一个活动。 就是跟着这个主题走哈。 对对对。 那当然你要是搞一个新的活动你就得策划啊。 对。 得商量出方案来啊。 对。 那这个活动既然说您观察到了这个周围的这个情况，那是不是主要是针对这些老人来进行？ 对 啊，设计了一些什么活动内容呢？ 我们呢就在那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太华城。 哦， 太华城呢就是松浦河的商业城。 哦、 啊， 是一个 吃喝，哎，都在里面，就是、好多老年人呢，他就带着孩子，哎，在里头玩 遛弯、啊、 哎，玩呢就是我们就在广场，哎，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就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你们在那儿搞什么活动啊？ 我们呢就是也是老年人的一个活动， 搞演出， 哎，搞演出， 哦、 哎，搞演出能影响他们，因为他人多嘛，他带着小孩嘛，五十岁做肉的那些人就过来，就说是、 哦、 你看你们这些老年人。问我呗，就是 你们怎么那么高兴？ 哎，对对， 你们又唱歌又跳舞， 是我们也想，是不是、 嗯？ 你们在哪里学的？ 嗯， 哎，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在老年大学。 哦， 哎， 就是你们先在这儿演啊，又唱又跳的。 对对对、 啊，然后周围的这些老年人就会感兴趣， 是是是， 就会想要参与。 对， 哎，然后您给他指条路。 对他们说老年大学、 嗯， 他说我们上不起，我们也没钱。 怎么上啊？ 哎，对我就是我说那个老年大学很便宜，100块钱吧。 哎，特别少、啊， 而且是半年。 对对对， 啊、半年100块钱。他问我们里面能学什么，就说是，因为年龄差不多，不管他是在农村里，在城市里，这个年龄段能容易沟通。 嗯，没错，所以就是。给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指明了一条这个怎么来融入这个周围城市生活的这样的途径。 对， 哎，你说咱们这个公益活动，他你只是单纯的一次给他做了某一种服务，那可能这个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这种让他有一个延续性的增加一种这个城市生活的这种能力， 是、 这个是对于他今后的生活有一个长远的影响。 对对对、 这就是咱们这个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这么一个宗旨。 但是他上老年大学，同学们能交流啊、 哎，对，能交流， 哎，能交流。他交流起来以后，他就有朋友了， 就有朋友了。 对，他在家里呢，就是有亲人， 就不寂寞了。 对， 他 那个就是到老年大学呢，唱完了歌以后，他有了共同的语言，哎，那个他能就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 待下去了。 老年人说实在的，要求他很低。 对。对，就他就不无聊了。 是是是， 哎、在这儿有人聊天，知道上哪玩去，这就挺好的。 对对， 哎，因为您看您这个团队哈、啊，他老在这块搞活动啊，老有这个什么演出啊什么之类的。 是， 那他到老年大学可能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个能唱歌跳舞了，或者是能参与了， 对对对， 哎，他就。又出来又来找你们， 对对对， 哎，就参与到你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去。 对对对， 嗯、 原来的时候哈，我这样和你说， 嗯， 就是老年大学哈，就为社会上 对 造就了很多的老年人才，真的就是 是是是， 哎， 嗯， 所以说他们呢学完了以后，都到了我们这个团队来了。 哎、所以说有那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是是是， 哎、咱们永远都是跟着这个社会发展前进的最。快的这个步伐去走， 是是， 哎，我们不甘于落在后边，说，哎呀，我退休了以后，慢慢的我就脱离这个社会了，那 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对对对， 是 这样。你看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月之光艺术团，我们那个月之光艺术团呢，就是他呢，就是我觉着哈，我们这是团队呢，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播种机。 哎，他把这些公益的思想啊，这种能力，把它传递开去。 对对， 哎，让更多的人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和有这样的能力，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中。 对对，是的。你看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好多人到了其他团队里头也是团长， 就成骨干了。 对，骨干到老年大学班长，社区里办老年大学，他们在那里也是班长。 你看看，就是咱这成了一个人才培养基地了。 是是是，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月之光艺术团出去的太多了，这样就是。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超越了一个艺术团的这种这个范畴了。 那我还是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修班同学会的理事呢。 你看看是吧，这个说到了这个研修班了啊，您这是什么想法促使您到这个研修班里再进一步的学习呢？除了说它是一个学习的任务呢，还是说您自己发自内心的就想再提高一步？ 我就是想提高一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在我那个就是潍坊市啊，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我在全国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因为呢，就是清华大学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就是学习的比较 高等的这个殿堂。 哎，在那里也能看到国际水平是个什么样的。所以说我学习了以后，我就知道，第一，我可以定位。我做的这些工艺呢，也符合国家要求。我自己也知道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对，就是想办法呢，让他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对对对， 首先得把自己提升起来。 对，真的就是。 那通过这个学习，您还是应该有很多的收获吧？ 是的。因为我在那里吧，我有很多的那个清华大学的我们的同学。我们在我们的互相交流当中，了解各地区的公益情况。互相学习，将来以后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走。 对，这个也认识了很多世界上知名的公益领袖。 对，我今年呢，我还参加了一个就是世界公益慈善论坛。 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扩大咱们的这个视野。 对，还有那个今天还参加了中华环保联合那个会。这就是我做保护母亲河这个活动，我就是我觉着就是也是我直接接受他们的那个信息。我把我这几年就做保护母亲河的这活动和同学我们做那个公益活动的，我就可以在这个会上，因为他有个发言呢，我就积极的来发言，来发言呢，向国家发声。他们肯定听取我们的意见。 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经验呀，争取推广到全国各地， 对对对， 世界上这些做公益活动的这个朋友当中啊。而且您也不单有这个想法，而且有这个行动。目前还是这个好人中国公益项目的副主任了。 是的， 真的就做到全国了啊。 是的。 那对于这个未来，您有什么计划和设想吗？ 我呢，在北京呢，北京有一个啄木鸟，志愿公益团队，因为北京呢，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我呢报了一个班儿，学习英语，因为将来以后的公益慈善，或者是国外的人要问路啊，或者将来以后一旦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一带一路”上也需要公益人才。是不是？你说，因为我是 NGO。 你看又更放眼世界了。 是， 这个真是一直都在学习啊。也是通过您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公益参与者吧，他需要很多的这种技能。 对， 也需要很顽强的精神。 对， 更需要的是这种学习啊，需要开阔的眼界。 对，不同的环境要转换不同的角色。 没错，那也希望您的这些计划呀都能逐渐的落实，使您的这个公益之路呢走得越来越宽广。 听他们的故事，